康咧，我哋有主餐咧，亦都有講到嘅時間。我哋教會嘅方向同埋目標都係更加似耶穌基督。今年我哋要講嘅題目咧，就係神宏大嘅拯救故事。雖然咧喺你哋單章上邊咧就冇講到咧，呢個係第二十講，但係其實咧今日仍都係講翻神自己拯救我哋。咁今日咧，我想好想同弟兄姊妹去思想呢個差傳呢個題目。其實差傳同福音係息息相關。我哋被差傳出去做咩咧？就係要見證呢個福音，神宏大拯救嘅故事。當我禮拜一從中山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準備要講以賽亞書嘅，因為上一次我走之前都係講緊以賽亞書。但到禮拜三嘅時候咧，其實我帶咗以賽亞書嘅嗰啲嘅草稿去中山嘅。咁但係嗰十幾日裏邊咧係唔係好 focus， 所以根本亦都冇時間坐低諗下啊，翻嚟呢個禮拜要講啲咩嘢。咁但係咧，神又俾我覺得咧係要講一講我哋短宣，有同短宣有啲嘅分享。咁啊，從我嘅角度觀點去講一講，所以到禮拜三朝頭早嘅時候咧，神就將彼得前書咧第一章一至十二節咧係放喺我心裏邊。咁我今日咧係透過呢段經文咧同你分享呢個短宣嘅事情。我哋一齊嘅起立，我哋讀呢段經文。如果你唔方便嘅，你可以坐翻喺度啊。我哋其他嘅你可以同我一齊起立。我哋會用啟現嘅方式讀彼得前書第一章一至到咧十二節。我去读单节，请会众咧读双节。彼得耶稣基督嘅使徒写信给被拣选嘅那分散而且寄居在本都、加拉太、加百多加、亚西亚同埋比推尼。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你们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有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传给他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些事。我一起祈祷。真系主，我哋多谢你俾我哋刚才读经嘅时间。主啊，人嘅话语去到某个阶段系唔会有能力嘅，但系主你嘅话语系往返天同地之间都带着能力。求主藉住今日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怎样为你而活。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坐。 彼得前书的主题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彼得也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怎样应该被福音来去改变和受影响。而且呢，在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过一个信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彼得前书其实彼得后书的大前提，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耶稣基督回来呢，可以说是多次在彼得前书出现过的。第一章二十节，他说呢，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他说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当他说末世的时候，他是讲着耶稣第一次来开始末世，然后当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末世结束。所以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其实生活在，所以我们讲我们自己生活在末世里面，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开始了末世了。现在我们等着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就结束这个末世，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末世的中间。那还有呢，到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到了牧长，即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他就说呢，末世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这个牧长大牧人回来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不会衰残的冠冕。这节经文是讲到末世结束的时候有什么发生。还有在一章七节呢，是这样讲，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是能坏的 金子更显宝贵。跟着他讲什么，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当他讲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不是讲第一次，是讲第二次他回来的时候，是讲到主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显明究竟是不是好像比那些能扭坏的金更加坚固更加永存。还有一章十三节是这样讲，他说所要约出你们的心谨慎自守，然后跟什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等耶稣回来专心盼望。所以第四次讲到耶稣的再来。最后一节呢，在四章十三节是这样说，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在世同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什么在他显现的时候，即是他再回来的时候，可以得到欢喜快乐。所以彼得呢，其实很着重就是耶稣基督回来，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我们怎样去生活。还有一段经文在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万物的结局是怎样的。他说这个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形有质的世界是会被火所消灭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说所以你要谨慎自守，敬醒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回来跟差传很有关系，跟长宣，即是长期的宣教，短宣，短期的宣教呢，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马太福音是这样讲，我一起读好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几时来呢？这里好像有一个的条件，那个末期几时来，就是将当天国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末期才到，耶稣才会回来。好像耶稣回来呢，虽然我们没人可以预测到耶稣几时回来，但是这里耶稣好像说有一个 condition， 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当天国福音传遍世界的时候，他就会回来，末期才来到。所以宣教和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息息相关。神宏大的拯救故事，即是福音呢，是要传出去的，然后促成了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彼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是满有差传的味道。有两方面，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去思想，第一方面就是信徒的罪和山是差传的必要。 信徒的罪和散是差传的必要。在这个教会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来我们这个教会，他们待了一段时间，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其他私人的原因离开我们教会，所以罪在我们教会里面亦都是由我们教会散出去，罪和散。但是这段经文其实是讲紧罪和散呢和宣教差传呢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彼得呢就是耶稣的使徒呢，他就写信给那些被蒙拣选的怎么样，跟着说什么分散而且寄居在当时亚细亚或者这个土耳其不同的国家里面的民族里面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分散而寄居呢是两个不同的希利文，是彼得要话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我们是会分散，我们是会分散，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但是等阵十二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分散。或者不要说今天，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明天可能你公司要将你调去第二个地方，好像我们英文堂跟我一起去短宣的 Mitch 和 Alice Robinson， 他们来了我们教会几年，但是现在要搬去 Ohio。 聚散，聚和散，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芝加哥。我不知道芝加哥是你第几站，对我来说，我香港出生长大，下一站我去了哪呢？夏威夷。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夏威夷读大学的，因为我想着家里都是很 没什么钱的。但是我的同学中午同学他就去了夏威夷大学，他跟我说，他说你来啊陈锦友，他说那里学费很便宜。那我就跟我妈说，因为我妈是管钱，所以跟我妈说，不是跟我爸说，跟我妈说我想去夏威夷大学读书。其实之前因为 我家姐嫁了去加拿大，其实我有想过去加拿大读 大学的，但是呢就想想下都是没钱的。还有我家姐不是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再揸车成六，嗰阵时佢六七个钟头先去到嗰个 small town 一个好细嘅 town， 所以打消咗去加拿大嘅念头。咁但系当我呢个中午同我话俾我知道夏威夷学费、大学费好平嘅时候，咁我同我妈讲，我真系冇谂过。咁咧，你申请大学嘅时候要去美国领事馆系咪？要攞 入境噶嘛，签证噶嘛，咁佢要睇你几多钱噶嘛。咁我同我妈讲完之后咧，阿妈唔知喺边度咧攞咗三四个存折出嚟。Bank book， 那裡加起來有$78,000，70年代的$78,000是很多錢的。弟兄姊妹去了第一次，他說你不夠錢，接著再回來跟媽說又拿多個存折出來，那就夠了。我就是這樣去夏威夷，接著下一站呢我去了 St. Louis， 因為上帝大学的第二、第三年咧，呼召我，挣扎了两年之后呢我决定去神学读神学。其实冇谂过去夏威夷，去圣路易读神学嘅，因为从来冇谂过下一步就系要去读神学。因为跟住谂住，读完大学之后咧就翻香港赚钱养家嘛，所以谂住下一站咧就系香港。但系神咧对我嘅计划唔系一样，去咗圣路易。点解去圣路易咧？因为嗰度有间神学院。三间神学院我申请了，只有一间收我，就是圣路，不是只有一间，两间收了我，只有一间是给 scholarship 我，就是圣路易斯的神学院，圣约神学院。那我去了圣路易斯，也都没想过来芝加哥。当时在圣路易斯的时候读神学，第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但是呢被我认识到呢芝加哥的曼崇仁牧师，就是透过曼牧师，他现在识路归主很多年，就是透过他搭了一条路 嚟咗芝加哥唐人街咧做下暑假嘅 intern 啊实习。咁我咁咧就1982年咧就留喺芝加哥到而家。所以我成日同人讲，我系老华侨啊。在芝加哥住了，由1987年开始在芝加哥住，到了1995年搬上来 Waukegan。 我不知道你人生里面住过什么地方，你在哪里聚过，然后有山，我不知道你的人有多少站，但是当信徒分散的时候，表面上很多时候因为工作，所以我要搬去第二个州，搬去第二个地方，但是又或者有其他原因你要搬，还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是上帝安排你来到这个地方，搬去那个地方是为了差传，为了宣教。我们之前不少的宣教士，如果你看回这个秩序单章里面，我们有一个栏里面，我们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是有目的的搬去那个中，搬去中国，或者搬去台湾，或者搬去这个的蒙古，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就是什么？要传福音。但是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个人的原因，你搬到那个地方，这个是为了宣教。而在你现在这个地方又是为了宣教。下一站当你去搬的时候，搬去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时候，是为了宣教。彼得在整本书里面呢，一开始就要讲分散，但是 全本书其实是讲的这个分散是带有宣教的使命。他就叫信徒，无论你在这个地方住或者搬去第二个地方住，这些的无论你是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这些地方都是为了差传，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上帝从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将你带来这个芝加哥，带来这个 Highland Park， 但你知不知道你是有一个宣教的使命。当你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当你离开这个教会，离开这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城市，一样是有宣教的使命。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彼得在第二章第九节这么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跟着他说什么呢？唯有你们是这些的身份的时候，他说叫你们什么能够宣扬那个召你们出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味道。让我想到过去20多年，这个教会有些人搬回香港，可能你记得陈豪，是不是 Madeline， 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回去大陆，好像我们今天坐在我们当中一蚊、很多人 未必认识他，一蚊请你起身给我们看一下，他就是一蚊，我们叫做 Evangeline， 我们叫他一蚊。他们搬回去大陆，有些人不是搬去那么远，去了美国的东岸，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许浩华夫妇，是吗？他们搬去东岸。有些人呢是搬去西岸，好像是 Stella 呢，有些人可能记得 Stella 矮矮细细那位姐。当他们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按住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是当他们散开的时候，是做什么？是带有宣教的使命。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神带你不知道去哪个省、哪个城市，但其实当你去的时候，你要想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讲是大有宣教使命。所以今天你留在这个地方，一样是有宣教的使命。分散而寄居呢， 第二方面呢，就是彼得说信耶稣的人呢，我们是寄居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即是说你现在住这个地方呢是暂时的，即是换句话说，有一天你都要搬。我们当中所有人都是这样，所有的人，我讲的现在我们住的是暂时的，有一天你都要搬的，就是你一天呢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就搬上天家，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不记得，有一天我们都要搬的。我不敢肯定我会终老于芝加哥，你都不可以肯定，有一天可能你都会搬去第二个地方，但是其实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搬回去天家，一定会搬。所以当我们差传的，讲差传，无论是长宣短宣都好，我们要搬的。今次我们去中山短宣呢，我们一家四个人去，最大的两个仔就没去。我们今次去要搬七件行李，然后飞16个钟头去到香港，然后搬七件行李从香港那个中港城呢，那个码头呢，搬入去中山。我相信 Tommy 和 Mary 他们去这个 Johnny and Frank 的时候，去到沈阳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样要搬的，他一样要飞的，是吗？我们班年轻人早一个礼拜参加这个芝加哥城市市区里面一个短宣，他们都要搬的。Pearson 买了很多 Sam's Cup 的食物搬入去的车道，然后有很多的 minivan 将那些细路车下去 city， 要搬。无论是坐飞机坐车，这个是差传的必要。现在我们在中美洲做短宣的 Keith 和 Esther， 他们都要飞，所以可能不用飞那么久。坐飞机好不好玩呢？几个钟头可能 OK， 如果你要坐16个钟头呢，除非坐头等呢就 OK， 好像我们坐经济舱呢那16个钟头呢不是 OK。 还有呢，去到有时差，不过去到好一点，就是我们个个都很忙，要做不同的事，所以没什么，没时差，没得给你休息的，回到来就惨了。所以我礼拜回来到今天叫做八成九成 OK 了，时差方面。这个岂不是彼得的意思呢？我们有罪有善是跟宣教有关系，差传一定要搬，一定要动。而分散而寄居呢，还有第二个意思呢，还有两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叫短寄居呢？就是当我们寄居的时候，因为我们信耶稣那班人呢是蒙神所拣选的。寄居的意思就是说，神拣选了你呢，你是属于他呢，这个地方呢是暂时的，你是寄居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我们要去到永恒的天家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说，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因为你所见的有形有质是会被火所烧毁，没晒。我们这班信主人很多时候把天上是永恒，今世是寄居的真理呢调回转头，我们觉得今世好像是永恒，天上是暂时，好像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是永永远远。为什么我这样说？其实我和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怎样做同一件事呢？早几天呢，我和我太太就去了 Target 买了一个新的电视32寸。 为什么要买新电视呢？因为旧那个呢是那些的，那些叫什么 Analog 呢，就是要买过那些的 converter 的嘛。那个 converter 呢，那个 remote 越来越不 work 啊。那你没有那个 converter， 你怎么可以用旧的电视看电视呢？所以要买回一个新。在这个世上为自己积累的东西，如果你不信我们 在这个世界好像永远长存，所以为自己积累很多东西，你来我 basement 看看，你来你自己，你去你自己的 basement 看看。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累积很多东西。我和你没什么分别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印象都是，咦，我活在这个世上应该活得好一点，是吧？所以呢，我要很多很多的东西，积埋很多的东西。无怪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要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财宝是会毁坏的，只有天上的财宝是永恒的。但是我们，所以其实耶稣是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天上是暂时，这里是永恒，所以呢买很多的东西，留下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永远要住在这里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寄居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是暂时的，那里天上才是永恒的。而彼得呢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讲聚同散的时候是讲宣教差传。我就在这里想，短宣和聚与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家过去365天，大概有352天我们在家，只有13天，即是我们四个家里面四个是散，即是我们要去中山，另外两个大仔仍然都聚回家。如果你13天除365天呢，就是 3.5%。 在我们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 3.5% 为了短宣的缘故，将我们一年365天的 3.5% 散去，去了中山。但是换句话说，我们留了多少是聚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你自己算，差不多96%。每一年我们家人呢，试过全部去，或者呢多数都是一部分人去。去年呢很特别的，我们家呢是 2.5 个人去短宣。那点在哪里来呢？去年你记得呢，我是安息年，是不是？所以我呢不是全时间去短宣的，去年我只去了一个 weekend 而已，一个礼拜尾，所以是 0.5%。那我两个是谁呢？就是我最小的两个。那去年呢，我们 跟两个最小的说，妈咪呢因为外母呢有病，所以她就不去了，决定去年。我呢就去半时间而已，头那个 weekend。 那我们就问那两个小，得你两个自己去，自己搭飞机去，自己搭飞机回来。咁當然我會同佢入中山啦，即係因為我喺香港。但係出嚟嘅時候，我已經唔喺度，我已經飛咗夏威夷。咁兩個細嘅同我哋講，拍硬心口，我哋去。所以舊年係2.5人去參加。今年係4人去，兩個大嘅咧，因為工作暑期學校 summer school 嘅緣故冇去到。我们四个人就散了，他两个人就聚、感谢神呢，两个聚在这里的可以照顾自己、也很多谢呢当中的弟兄姊妹呢都、送饭给他们，其实他们可以搞定的，出去吃就可以了，是吧？我们聚在中山，我们四个人聚在中山是做神的工作，我们用了 我们一年里面的 3.5% 的时间。我想问，今年即是过去365日你聚在家中有多少日呢？有多少日散了呢？散了的意思就是你去度假，即当然有 今年 有参加的短宣的就可以说、啊、我都用了多少日去做短宣，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在你一年里面短宣只是要求你 3.5%， 在你一年的时间里。彼得说我们分散而寄居，明年有没有想过要为神散一散呢？去一去呢？你不一定要参加中山短宣，不过当然即是我就会很 bias 说，即是没什么短宣你值得去的，是中山的。我想告诉你，听明年呢是我们去中山十周年。暑期圣经学校呢是08年开始，但我们05年呢已经去中山。短宣和聚与散，聚在家里面352日，花了13日去散，在中国去做短宣。这 3.5% 你的时间值不值得你去呢？能够去短宣，我想告诉你是要付代价，是会很辛苦，坐16个小时飞机是很辛苦，在炎热的天气下去做探访是很辛苦的，去做儿童事工一样是很辛苦，因为很多时候都在户外。我想给你一些图画你看，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家访的一个家庭。你看到白色衣服那位姊妹呢，是一个 信主的，她在广西去探她家姐，就是蓝色衣服那位。下面那个呢就是这个蓝色衣服的儿女。我们去到家的时候呢，你看到后面把风扇是不是开着的？开着的。而在中山呢跟香港呢一样那么热。这个呢是我们另一个家访。这个家访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呢当时的教会的牧师都很体谅我们这班人，所以呢在那条村里面呢，就在这个的家庭里面呢，招聚有十一二个的家庭呢去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呢就不用家家去，虽然我们有三队探访队，每队要探2至3个家庭，那就不用家家去，因为、落了车之后呢去到那个村呢要行的。咁所以咧，佢嗰啲牧師好體諒我哋，中山牧師好體諒，佢就聚集喺呢個家庭裏邊。咁你睇到大門開咧，裏邊有好多個風扇咧，一樣係好熱嘅。咁我哋喺呢個家訪裏邊咧，其實就係主要咧係做一啲鼓勵信徒嘅工作。誒、還有咧，呢、這個係我哋喺另一個家訪嘅時候咧，側面嗰個咧就係劉晶醫生。他跟我们去了好几年的、他是癌症的、专科，但他现在是没有做。在这个家访里面呢，我们就又在一个家庭里面就请了一些人来，有病啊那些，那就帮他们是咨询，就不是完全的去看病，只不过有些咨询。都是在一些没有冷气的地方。我去了五次的探访里面呢，只有一个家庭呢我是上去楼上呢他开冷气给我探的，其他全部没有。所以我团员说，咦，牧师你后面湿晒的，这个是短宣要付的代价。这个是我们、短宣的家访的、团队，当中、可能你都全部大部分你都認識的了、Madeline 呢就是在香港參加我們、Iris 呢、也都來參加了我們 幾天的時間、剛才我講劉晶醫生、就包牧師呢有一晚是要講這個的培靈會、所以呢、那一天我們是拍了這幅照片。 呢队咧系我哋嘅暑期圣经学校英文班儿童英文班嘅团员。咁有两个面孔你唔好识嘅咧，就系嚟自加州嘅两姊妹 Janice 同埋Justin。咁另外咧有几个你都认识嘅就系 Alice 同埋Mitch， Milly 同埋Charmaine， 我个仔，我个女。他在这个迦南园是做这个。这个就是在迦南园营其中一个应许下令营的，那里是120个人，你自己数了。另一个就是在太平堂，另一个教会也是120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户外，都是很辛苦。我这张照片就不很辛苦，个个都在笑。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一天。我哋就要離開啦，又翻香港啊！所以大家都好開心，唔係因為要翻香港開心，而係因為過去嗰個禮拜，佢哋睇到上帝喺中山嘅工作，所以臨走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好唔捨得。彼得提醒我哋，罪同善為咗宣教。是要付代价，是很辛苦。但是彼得也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耶稣也很辛苦。当他来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付出很多。刚才我们领饼和杯的时候，代表他为罪人捐上身体，流出宝血。其实我们的辛苦算得什么？我们都没有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我们没有为我们的罪钉身流血。感恩的是我们不是很辛苦，是辛苦，但是比耶稣我们那些是小巫见大巫。当我自己去了中山九年的时候，老实说是有些叫做短宣的 fatigue 疲乏。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当我想到耶稣为我所付上的，我们的辛苦，我的辛苦又算什么？那天当我落船的时候，即是由香港去到中山的时候，当我踏足在中国的领土的时候，我跟上帝说 Here I am, I'm in China。我现在来了中国，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机会踏足中国。如果你知道温州所发生的事情，这道门听明日山不山，没有人可以掌管，但是机会你可以把握。福音的门在大陆几时山，没有人掌管，但是你去参与中山短宣是在你的手里，当然都是要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我继续要讲第二点的时候，信徒是要被神所爱和爱神，才能够有差传。彼得指出信徒要罪和善是和宣教有关系，我们要明白原来我们罪善是和宣教有关系。他进一步说爱才是差传的动力。在第八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却是爱他。如今虽不看见，却因信有大喜乐在当中。如果第一节有差传的味道，下面所说的，即是一路落去的时候，都是讲差传，用差传去理解的时候，他说信徒可以去爱看不到的神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做差传。彼得的时代，当时的信徒可能因为受逼迫或者不同的原因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其他地方，去到第二个地方，分散在全地去做差传的工作。但彼得说是因为出自神的爱，他们的环境不一定顺利，很有可能在逆境里面，但他们看到，不看不到环境，看到上帝对他们的爱。 这位看不见的神怎样爱他们呢？所以彼得呢在第二节去到第七节，即是未讲第八节之前呢，他要先讲你们爱上帝没错，不过他告诉你们是上帝先爱你。上帝怎么爱你呢？第二节开始，耶稣为罪人洒血，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知道，施恩怜悯我们，这个是上帝出自他的爱，以致因为平安多加给你们。还有呢，耶稣基督是重生了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给我们有重生的机会，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知道。还有呢，因为耶稣的缘故给我们有盼望，这个是活泼的盼望，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我们今天很多的盼望可能都胎死腹中，但是这个盼望因为耶稣会再回来呢，是永远活着的一个盼望。还有呢，永远的产业给我们，他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天上的产业是不玷污、不扭坏、不衰败、衰败的。还有呢，给我们信，信心都是上帝给，因为上帝爱我们，给我们有信心。还有呢，得着救恩，虽然我们现在身体未得赎，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父或者耶稣回来的时候，身体得赎。所以今天你和我都会死，有一天有一天医生跟你说对不住，我医不到你，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得着永恒的救恩，灵魂得赎，身体得赎。还有呢，主耶稣怎么爱你？要接你回去最好的地方，叫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得着称赞。这张清单告诉我们知道，是上帝为你做了大事，是上帝先爱你，以致我们能够爱那位见不到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本事去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叫我们这班读彼得前书的人知道明白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作出爱的回应。所以无论做长宣短宣，是要被神的爱感动，然后用爱心去回应回参与差传。我们去了中山九年，我们问，或者我要问，我们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我会对这个中山人有负担，有本事，是因为我有本事，因为我有钱我去。我想提到神的供应，其实我们去了，我们零八年开始就去参加，即是全家去参加中山，到现在早几年我们有写那些的代祷的信，要求弟兄姊妹代祷，要求弟兄姊妹在奉献上支持我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可以 send， 我们送这些送信去给弟兄姊妹朋友。但是去到第四次的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今年我们没有出任何的代祷信，上帝是很丰富供应给我们一个。我们没有问，我很记得当我跟 Serena 即是我们的 agent， 我告诉他，他告诉我，如果你给 cash 就可以便宜一点。我跟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 cash。 我觉得上帝听了这句说话，你说你没有那么多 cash， 就感动弟兄姊妹奉献给你，即刻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参加短宣，是神先爱我。如果神为我做了这些这么多的爱的行动的时候，我只是付出一小小去回应。刚才我说你不一定要参加中山的短宣，不过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去一次。我想 Milly 呢，如果我给他上来讲呢，他会告诉你是很值得去的，所以这个留给他自己讲。 我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你考虑明年要抄短宣的时候，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主领姊妹经费时间，先问神几爱你，先问神怎样爱你，几爱你。第二个，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之前，先问自己，你爱不爱神？你爱不爱神？这个答案是你自己，我不可以帮你答。但当你答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愿神的灵感动你去思想祷告。你说牧师这么早就宣传，是因为一年很快就过去。这个礼拜我只是希望你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不断的祷告，问问题的时候，你让神跟你说究竟明年你怎样计划。不一定是中山短宣，可以是其他聚和散，是差传。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是差传，神如果带你去第二个地方是为了差传。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差传的经费都有很大的欠缺，到上个礼拜为止呢，我们收到50,000多一点，我们的目标是130,000，但我们已经过了一大半的时间。如果你说我没办法去，但你有没有办法祷告奉献？不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愿神爱激励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祈祷。真是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圣经清楚讲明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非人能够测量。愿你自己的话语激励我们弟兄姊妹，既然神这么爱我，我应该怎么爱神？听祷告，奉主耶稣名字。